4006061039，85013124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谁是，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。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留着七彩胡子的访客给萨姆巡官带来一份奇怪的委托，保管一封特别的信，来人坚称里面有价值百万的秘密，在特别时期需要哲瑞雷恩在场才能开启。接下来萨姆巡官面对的是一连串离奇的案件，无端出现又无端消失的神秘蓝帽人，被偷窃而后又被归还的真本书，聪明的女儿遭遇拦路抢劫，300年前莎士比亚的生死之谜竟然需要靠300年后沙翁演员的精彩演出方能澄清真相。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埃勒里奎因为您带来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，演播陈光，敬请收听。上集当中，萨姆认识的人来报案，说他的朋友离奇的失踪了，这让萨姆感觉到有些奇怪，他也没把事情想得那么糟糕。萨姆小姐，事情奇怪的地方就在这里了。费希尔的语速开始转慢，他们登上巴士时，我算了算人数，我没必要那样做，因为碰到这里特别的客人，发车的人会安排好一切，我只管开车。可是我想我是因为习惯，就算了算，有19个人，男男女女共有19个人。男女各有几个人？佩心思的眼睛发亮了。不清楚，小姐，我们离开总站时共有19个人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佩心思笑出声来，我的脑子里可是一点头绪也没有。费希尔先生，那你又认为怎么样呢？想的可多了，巴士司机说，我们回到总站时已经过了大半个下午，公司的规矩向来都是观光从44节开始，也结束于44节。小姐，我们回到那里，乘客开始离开，我又算了一回，上帝啊，只有18个人。我懂了，佩心思说，果然奇怪，可是这和你的朋友多诺霍失踪有什么关系？ 他的朋友多诺霍，巡官慢吞吞地说，后来才扯进来，你瞧情节开始变得曲折了。费希尔，说下去。 他盯着窗外时代广场边上的灰墙，是谁不见了？佩心思问，你没跟那群人查查看吗？小姐，没有，事情发生得太快了，后来我回过头想想，知道没和我们一起回来的家伙是谁了。费希尔往前倾了倾身子，我在游玩途中注意过他，因为他看起来很怪异，大概是中年人，留着浓浓的灰色八字胡，就是电影里面看到的那种瘦瘦的家伙，个子很高，他还戴了一顶奇怪的帽子，有些像蓝色，他 整天都带着。现在我想起来了，他没和其他人在一起说话，然后他就失踪了，没和我们一起回来。 哼，奇怪吧？巡官说。 很奇怪。佩辛斯说。费希尔先生，那么多诺霍呢？我还是看不出其中的关联。啊，小姐，是这样的。我们到达不列颠时，我把乘客交给乔特博士。啊，乔特博士。佩辛斯愉快地说，我见过博物馆的这位绅士馆长。没错，小姐，他把他们带走了，为他们介绍展品。我的工作在回去之前暂时告一段落，所以我就到门口找多诺霍聊聊。我有一两个星期没有见到他了。我们约好昨天晚上到麦迪逊广场去看打架。 打架？费希尔先生。 费希尔显得疑惑不解。 对啊，小姐，打架，广场上的拳击赛啊。 我自己戴上拳套也挺灵活的，我喜欢快拳。 啊，反正我告诉多诺霍，我吃完晚饭去接他。他住在下城切尔西的出租公寓里。后来我就跟着乘客走，跟着他们到处逛。等他们看完后，我就带着他们回总站。 你和乘客离开博物馆时，多诺霍是否还在门口？ 巡官若有所思地问。 没有，巡官，至少我没看见。昨天晚上下班以后，我随便吃了几口。 费希尔的脸又发红了。 就到多诺霍租房子的地方去找他，可他不在那里。他的房东太太说他还没有下班回来。 我想也许他有事要加班，就在那里晃了一个小时，最后还是没有看见多诺霍。我就打电话给他的一两个朋友，他们整晚也没和他说过话。那时候我开始有些害怕。 像你这样一个大男人？佩辛斯喃喃地说，热切地看着他。还有呢？ 费希尔像小孩一样咽了咽口水。 我打电话到不列颠，找到了管理员，守夜的人。 小姐，他名叫伯奇。 他告诉我，他看见多诺霍那天下午就离开博物馆了，在我的乘客离开前走的。当时我还在那里，可是多诺霍一直没回去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就自己去看拳击赛了。 可怜的家伙， 佩辛斯同情地说。 而瞧着他的费希尔突然又变得男子气十足了。就这些吗？ 费希尔宽阔的肩膀垂了下来，雄武的神气从眼中消失了。 小姐，这就是整个糟糕的故事。今天早上我来这里之前，又去他的公寓看了看，可是他整晚都没有回家。 我打电话给博物馆，他们告诉我他还没有去上班。 佩辛斯继续追问， 可是费希尔先生，你的朋友多诺霍失踪和乘客失踪有什么关联呢？我想我今天早上有点迟钝。 费希尔绷紧下巴， 这个我也弄不清楚。可是 他语气顽固地说下去， 这个戴蓝帽子的人的失踪时间和多诺霍差不多相同，我忍不住想其中有什么关系。 佩辛斯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 小姐，我来这里的原因就像先前说的。 费希尔的语气变得沉重了。 如果我到警察局，多诺霍恐怕会不高兴。他不信任别人，萨姆小姐，他可以自己处理。可是，哎呀，该死，我担心他。我想请巡官，就算看在老交情的份上，查查看到底那个顽固的爱尔兰佬出了什么事。 嗯，巡官。 佩辛斯低声说， 你能抵挡这对你虚荣心的诱惑吗？ 他父亲咧嘴笑笑，恐怕不能。做这事儿我们不收费，费吉儿，现在日子又不好，我看我们就四处打听一下吧。 费希尔孩子气的脸魔幻般的亮了起来，叫出了声，太好了，巡官，你真是太好了。 好吧，巡官语气轻松，那么我们就着手办事吧。费希尔，你以前见过这个戴蓝帽子的人吗？ 巡官，没见过，完全不认识。还有， 巴士司机的眉毛皱了起来， 我相信多诺霍也没见过他。佩辛斯惊讶地问，这你怎么会知道呢？ 哦，我和那19个乘客走进博物馆的时候，多诺霍也仔细打量了他们一番，一个一个地看，他没对我说认识哪个人，如果他认出了某人一定会告诉我的。 我不太明白你的话， 巡官淡淡地说， 可是我想你一定没错。你描述一下多诺霍的样子给我听听。我不太记得他了，大概10年没见过他了。 块头很大，大概有175磅重。 费希尔很快答道， 身高大约5英尺10英寸，60岁，跟牛一样强壮，爱尔兰人的那种红脸，左颊上有个子弹留下的伤疤。巡官，你记得那个吧？如果你看过一眼就忘不了的，走路慢吞吞，有些神气活现。 佩辛斯准确地用了这个词。 没错，头发现在都变成灰白的了，灰眼睛还是锐利得很。 好家伙， 巡官赞赏地说， 费希尔，你真是块做警察的料子。我记起来了，他是不是还抽那只臭死人的烟斗？我记得那是他最糟糕的坏习惯。 还是老样子， 费希尔笑着说， 他下班时抽，我忘了这一点。 好， 巡官突然站了起来， 费希尔，你回去上班吧，事情交给我来办，我会调查看看，如果有什么不对劲儿，我就交给警方。其实，这是警察的工作。 谢谢，巡官，谢谢你。 巴士司机说完，弯腰向佩辛斯鞠了一躬，大步走出了办公室。经过布劳迪小姐身边时，她那结实的肌肉让她看得心砰砰直跳。 好小子， 佩辛斯喃喃地说， 就是粗里粗气了些。亲爱的爸爸，你注意到他的肩膀了吗？如果他把精力花在书本上而不是练拳上，一定是个品学兼优的料子。 萨姆巡官扁扁的大鼻子重重地哼了一声，他耸起宽肩，翻查电话簿，一会儿拨打了一个号码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埃勒里奎因经典悬疑小说《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喂，李沃利巴士公司吗？我姓萨姆，萨姆侦探社的。你是经理吗？哦，你就是。什么大名？什么？哦，泰奥菲尔。对了，泰奥菲尔先生，你那儿有没有雇佣一位叫乔治·费希尔的司机？ 有啊。声音有些惊异。有什么事吗？ 没事没事，巡官温和地说，我只是问问他是不是块头很大，红头发，老实的年轻人。 对对对，是我们这儿最好的司机。不知什么事情？ 没事没事，我只是证实一下，昨天他带了一群乡下的老师， 能否请你告诉我他们住在哪个地方？ 没问题，公园山就在广场旁边。他确实没事。 再见。 巡官说着挂断了电话，他站起来伸手去拿风衣。 孩子，鼻子上扑点粉吧，我们有约会，和 知识分子。 佩辛斯叹了口气，这群知识分子都是淑女和绅士，没有人在40岁以下，大多数是女性，其中别扭地夹杂着几个形象寒碜的男性。他们在公园山饭店的主餐厅里围着摆满美味的早餐的桌子坐着，像一群发现春天第一批新芽的麻雀，叽叽喳喳说个不停。上午已经过了大半，除了这群老师，餐厅里空荡荡的，没有其他人。餐厅领班鄙夷地伸出大拇指，指了指那群休假的女士先生。萨姆巡官若无其事地走进餐厅。公园山除了有法国美食外，还有造作的法国摆设，从光洁的桌子中间穿过，后面跟着轻轻窃笑的佩辛斯。巡官大步行进之际，叽喳的麻雀们忽然回过头偷瞄一眼，然后叽喳声戛然而止，像训练有素的军团一样，双双惊讶的眼睛转动着观察入侵者。巡官的面相向来不能让小孩和害羞的成人对他产生信任，他的脸又大又红又凶，骨骼粗糙，被打歪了的鼻梁更让人不寒而栗。 你们就是从印第安纳州来的老师？ 萨姆没好气地说，一种不安的气氛在众人之间弥漫开来。女士们捂着胸口，男士们开始舔尊贵的嘴唇。一个50多岁、脸庞肥胖、精心打扮过的人，显然是这个群体的发言人，把桌手的椅子往后推了推，抓住椅背半欠起身子，微微转过身。他脸色相当惨白。 什么事？ 他的声音有些发抖。 我是萨姆巡官。 萨姆的语气和平常一样粗鲁。佩辛斯半躲在父亲宽阔的肩膀后面，有一会儿以为所有的女士都要因此昏倒。 警察？ 发言人倒吸了一口凉气。 警官，我们做了什么事？ 巡官收起笑容。如果这位胖男士急着下结论，把巡官当成警察的同义词，那么事情就更好办了。 我就是来查这件事的。 萨姆严厉地说。 你们的人都在这儿？ 那人的眼睛惊愕地扫视整个桌子，他们都看着巡官凶狠的脸，个个眼睛睁得好像硬币似的，又大又圆。他说， 怎么？对，没错。 没有人不见了？ 不见了。 发言人不解地跟着说， 当然没有，为什么会有人不见了呢？ 人们的脖子转来转去，两位被吓坏的脸色憔悴的女士发出压抑的惊恐的声音。 只是问问。 巡官冷酷的眼睛上下扫视着围坐在餐桌旁的人，眼神像镰刀似的砍向注视他的目光。 你们昨天下午搭乘李沃利的巴士去兜风了，对吗？ 没错，先生，没错。 你们都去了？ 是啊。 人都回来了？ 那位肥胖的男士坐回到椅子上，好像被忽然降临的悲剧打击得不知所措。他卑微地低声说， 我想是吧，弗里克先生，我们不是都回来了吗？ 结果注意力都转移到了一位瘦小的男士身上。那人的衬衫领子僵停， 水汪汪的棕色眼睛先是一惊，盯着桌布，然后四处流转，好像在寻找安慰。他咕哝着回答： 是啊， 恩戴尔·东卡先生，我们都回来了。 啊，军官说：得了，各位，你们在掩护某个人，是谁也不见了？ 不可能的。佩辛斯在这种忽然降临的令人厌恶又忐忑不安的沉默中轻轻地说：爸，这些老好人说的都是实话。 萨姆狠狠地瞪了女儿一眼，要她闭嘴，可是她甜甜地一笑，继续说下去： 爸，等等，我算过人数了。 啊？ 巡官怒声说，同时看向桌边，他们一共17个人。 我们到底碰上什么见鬼的事情了？ 军官嘟哝着，暂时忘记了自己的恶人角色，开始分析这个惊人的最新情况。 费希尔说是19。哎，你， 他对着发言人的耳朵吼： 你们一直都是17个人吗？ 恩戴尔·东卡先生只能点头，虽然他勇敢地咽了几口口水。 喂，市长！ 萨姆又对餐厅对面的领班大声吼。正在研究菜单的领班抬起脑袋，有些惊讶： 你过来。 领班挺了挺身子，不以为然地打量巡官，然后慢慢地踱步过来，好像生气的步兵。 什么事？ 他用悦耳的嘶哑的声音说： 仔细看看这群人。 领班优雅地晃了一下，依言行事，神态中带着些厌烦。 这是所有人吗？ 是的，先生。 说美国话。 巡官大不以为然。 17个，对吗？ 先生，17是正确的数字。 他们住进来时，就是17个人吗？ 啊！ 领班扬了扬光溜的眉毛， 一个兵团，我想我应该找经理来。 回答我的问题，你这白痴！ 17个，领班语气坚决，回头看看餐桌旁发抖的女士们和男士们，餐桌上的食物似乎不像刚才那么诱人了。 女士们，别慌乱，我保证这是芝麻小事，没什么，一定是个误会。 女士们和先生们都谨慎地松了一口气，他像个厌烦的牧羊人，觉得身负重任，勇敢而尊贵地看着巡官。 先生，请你长话短说，这真是非常失礼，我们不能让客人…… 好，现在我们好好谈谈。 萨姆继续说，一屁股坐在发言人空出的椅子上。 贝利，坐下来，这看起来要花上整天的功夫。天哪，慢吞吞的。你昨天下午你的人上80前有没有清点人数？ 发言人知道难逃结束，匆忙说： 没有，先生，我没有。真抱歉，您知道我们没想到，我不懂这。 好吧好吧。 巡官的语气温和了些。 我不会吃了你们。我只想打听一些消息，我告诉你们我想知道些什么。你们说你们这群人共有17人，你们离开波汉克斯时或随便从哪里来共有17人，抵达纽约时共有17人，住进这个垃圾堆时共有17人，坐车逛城时也是17人，到目前为止都没错，对吗？ 大家一致点头同意，动作飞快。 一直到昨天中午为止都没错。 萨姆想了想说： 你们租了巴士带你们去游览，你们去了44街和百老汇的里沃利巴士总站，上了车，在去总站的路上是不是也是17个人？ 发言人无助地说： 我不知道，我